所以看有的人呢，失去亲人呢，或者说情志忧虑啊，老哭啊，哭哭啼啼的老哭啊，结果把眼睛哭瞎了啊，眼睛真是哭瞎的吗？哎，不是，是肝血耗尽，目得血能视，得什么血？得肝血。你老流眼泪，你把肝血耗干净了，眼睛就瞎了。所以迎风流泪就是肝血在流失。那午夜当中还有什么呢？啊，还有咸。哎呀，我们见到好吃的，望梅止渴，嘴角流哈喇子啊，嘴里边有哈喇子了。哎呀，你看，用巴甫洛夫的话来讲，这叫条件反射，是吧？说狗见着好吃的都流哈喇子，没错啊。而这哈喇子是哪来的？它是脾之津液，啊，脾的津液。所以小孩老流哈喇子，那脾就虚了，啊，你就得喝开胃汤了。老爷子老流哈喇子，脾也虚了，除了喝开胃汤，得化验血糖血脂，看这人是不是得中风了，是不是血脂高、糖尿病、痰湿厚重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五液啊，心、肝、肺啊，心、肝、脾、肾之液，我们都讲了，是吧？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我们这个肺，啊，还有我们这肺，是吧？人的这个肺呀，它主皮毛，啊，肺主皮毛。那人的汗液啊，人的汗液它也和我们的什么呢？肺脏有关，是吧？你像不出汗的人和老出汗的人，它都是肺脏对皮肤汗毛孔的开合啊造成了影响。哎，这是咱们给大家讲的五脏和人体五液的关系。那么说到了人体内一切可以流动的物质基础，它也称之为血，啊，也称之为血。汗为心之液，是吧？那么，涕为肺之液，啊，涕为肺之液。肺除了管人皮肤汗毛孔出不出汗，还有一句话叫鼻涕一把泪一把，哈哈，这流清鼻涕。你像那个鼻炎的人，他来找我，徐老师，我这鼻炎呢，为什么往鼻子里边点药不管呢？啊，我说你吃冬虫夏草。哎，结果呢，解决问题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肺开窍于鼻呀。你流清鼻子水，是肺的阳气不足。鼻炎吗？流黄鼻涕、血鼻涕、浓鼻涕。肺有毒热啊，肺有毒热，你就不能吃辛辣的东西了啊，你吃点百合粥润肺的东西。所以说你像那个南方的朋友啊，重庆的，是不是啊，四川的，是吧，两广的，你看他到北方来，到河北，到东北，到内蒙，到陕西，他受不了啊，因为空气干燥，他肺子就不舒服，他呼吸道就不舒服。所以说你看那个苏杭也好，四川也好，你看人那个皮肤特别好，为什么？哎，就是空气环境养的肺好，肺好皮肤就好。回过头来呢，你看大西北那个，咱别说那个男同志，那个大闺女是吧，红脸蛋，女同志也皮肤粗糙，什么原因？哎，他那呼吸环境不好啊，你包括现在人为什么长斑的那么多，原来是七八十岁才长老年斑，你看现在人四十多岁五十多岁，尤其在工业城市，是不是啊，工业城市污染重的地方提前长斑，什么原因？血液当中有多少垃圾，血管内膜上长了多少斑块，你皮肤上才能渗出来多少色素沉着，这个都是表里相依的。好了啊，广义的血我给大家讲了，狭义上的血我也给大家讲了，啊，那么什么是气呀？